Linda, Linda, Linda, Linda,

这段情深，只爱一个人，一时之怀一种愁，牵牵小手让你握着，把它握成你的袖，牵牵小手让你握着，解你的愁，你的忧。 醒来，也许应该放下从前，至少我已经了解，爱到没有自己又怎么能到永远，走出漫长的黑夜，等待曙光的出现。我曾为爱迷了路，在痛彻心扉后才发觉，有时候该认输就认输，放弃被放弃的誓言。我再为爱迷了路， 有为我不顾一切的绝对。